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 了，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最近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华殿里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展览，这是文华殿从陶瓷馆调整为书画馆后的首次展览，也是故宫第一次举办吴昌硕的个人书画篆刻艺术展。铁笔生花，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。吴昌硕是我国近现代最为重要的书画家、篆刻家之一，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，更有着石鼓篆书第一人、文人画最后的高峰等荣誉。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来聊聊艺术大师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和生平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如今的故宫博物院里藏有吴昌硕的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作品一共200多件，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，基本涵盖了吴昌硕从40多岁到去世前不久的各个阶段。这次的展览也是故宫第一次举办吴昌硕的个人展览，其中展出的《陶砚九坛图》以及吴昌硕为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题写的《樊绛斋匾额》都是装裱修复后的首次展出。为了配合这次的展览，故宫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《故宫藏吴昌硕书画全集》。吴昌硕1844年出生，1927年去世，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。如今这些作品也散落到了世界各地。因为吴昌硕的一生都在江浙沪包邮区活动，所以在西泠印社、浙江省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里都收藏了他的不少作品。但之前大家却不太知道，原来故宫博物院里也悄没声的收藏了这么多吴昌硕作品，而且绝大多数啊都是大家从没见过的佳作。那这些作品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原来啊，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行政命令从浙江省博物馆、西泠印社等地方征调来的。据说当时是派出了故宫的老一辈书画鉴定专家，从这两个吴昌硕作品最为集中的宝库里挑选了最精品的一批作品。有人说了，那就相当于是皇帝选妃的架势了。吴昌硕是浙江安吉人，清朝道光24年出生在一个两代举人的家庭，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写诗，父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篆刻。吴昌硕从小也对石头很感兴趣，常常捧着刻刀跟在父亲屁股后头学。除了刻石头，他没有别的爱好，天天在家终日与诗为伴，同乡发小都取笑他像个姑娘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香阿姐。吴昌硕也很有名士的大度风范，晚年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，上面刻的正是小名香阿姐。21岁的时候，吴昌硕考中了秀才，为了生计他走上了作馆教书、刻印卖字的谋生道路。29岁那年，吴昌硕成家，婚后不久，他为了谋生，也为了寻师访友，经常外出学艺，往往是一年难得回家几次。33岁的时候，他在上海跟随任伯年学画，后来就举家搬到了上海。吴昌硕曾经写过一首自传性的长诗，说自己胡为20载，日被饥来驱，意思是他的生活状况一直不大好。虽然未必就跟诗中说的那么惨， 每天被饥饿所驱赶，但他内心为生计所苦的焦虑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。1899年，吴昌硕受人保举，担任了江苏安东县的知县。晚清的官场黑暗腐败，吴昌硕的个性更是不适合官场的游戏规则。最终由于不愿意曲意逢迎，他和上司闹翻了，只干了一个月就辞了职。这也是吴昌硕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当官的经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潜心于艺术创作，远离了浮华的官场和纷乱的时局。真正走上人生巅峰已经是在他的晚年时期了。1913年，西泠印社正式成立，大家都推举古稀之年的吴昌硕担任第一任社长。1914年，新成立的上海书画协会也是公推吴昌硕担任会长，他一时间成为了海派画家的代表人物。当时吴昌硕收了很多日本学生，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在日本宣传吴昌硕的作品，他的作品也在日本受到了广泛追捧。一位日本的著名雕塑家叫朝仓文夫，他非常崇拜吴昌硕，专门雕了一座吴昌硕的半身铜像赠给了西泠印社。这件事当时也成为了上海书画界的头号新闻，而吴昌硕在中国画坛的地位也逐渐登上了顶峰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艺术大师吴昌硕，他可以说是近代晚期上海画派的盟主，在绘画、篆刻、书法等方面都攀上了一个高峰，影响力也远及日本、东南亚和欧美各国。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，一说到吴昌硕啊，大家经常会提到另一位著名画家，谁呢？齐白石。吴昌硕和齐白石是近现代画坛中的两位杰出大师，南吴北齐的说法也是业内共识。不过关于他们二位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是很多人好奇和讨论的话题。齐白石有首诗：青藤雪各远繁胎，老否衰年别有才，我欲门下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。诗中的老否指的就是吴昌硕，我欲门下为走狗更是一句令人难忘的宣言。后来呢，吴昌硕也有一句话广为流传，是这么说的：北方有人学我皮毛，竟成大名。这句话却又同样和齐白石有关，这两位大师之间的交往和所谓的恩怨也都成为了一段历史佳话。实际上齐白石和吴昌硕从来就没谋过面，他们一个生活在北京，一个长居上海。齐白石生于1864年，吴昌硕生于1844年，比齐白石年长20岁，可以说这两位是同一个时代的两辈人。不过在吴昌硕登上艺术顶峰的时候，齐白石却正处于艺术的苦闷期。上世纪20年代初，齐白石刚到北京，因为是农民出身，27岁之前也没有师承，学画全靠自个儿摸索，因此被北京的画家圈所排挤，作品不受欢迎。齐白石就委托了一位朋友去请吴昌硕为他写润格。所谓润格，就是画的价格，可以自个儿给自个儿的作品定价，也可以请艺术界的前辈来代定。齐白石请吴昌硕写润格的时候，就附上了刚才咱们说的那首诗：我欲门下为走狗，来表明自己的诚恳。果然这份诚意打动了吴昌硕，吴昌硕就为他定下了不低的润格，还写了几句带着嘉许之意的话：求者种相接，更觉手挥不暇。大意是齐白石在京城很有名，求画的人啊络绎不绝。 现在看来，这句话可不就是句虚假宣传吗？齐白石那时候在北京根本就是门可罗雀的。不过到了1922年的时候，经过陈师曾的推广运作，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突然受到了追捧，不仅画的价格大大提升，卖画的盛况也真的像吴昌硕所说的那样，求画的人络绎不绝了。1924年左右，齐白石在北京红透了半边天。吴昌硕听说之后，却传出了一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话。其实这句话也不一定专指的是齐白石，可是齐白石听了，这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。那个时候齐白石的画卖得风生水起，也引来了不少同行的嫉妒和非骂。齐白石成名之前，画坛瞧不起他的出身低微，出名之后又有人攻击他的作品是匠画，不守古法，属于野狐参禅。性格倔强的齐白石对这些攻击做出了回应，有的回应是人骂我，我亦骂人的自卫，有的就干脆不予理睬，超脱于纷扰之外。可唯独让齐白石不好回应的，也是不能直接回应的，就是吴昌硕这句学我皮毛的话了。因为这句话当年散布的很广，也已经被人们所渲染了，成为了不少人诋毁齐白石最有力的依据。齐白石不吐不快，就去刻了一方印，上面刻的是老夫也在皮毛类，这是大画家石涛的一句诗。齐白石刻这方印意在自嘲，也是为了疏解他内心的郁闷。事实上，齐白石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模仿了吴昌硕的形，而是认真体会了吴昌硕的神，并且把它融为己用。齐白石的好朋友胡佩恒就说，到了1927年前后，已经看不出齐白石模仿别人的痕迹了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齐白石，老人的变法终于成功了。可以说齐白石虽然学过吴昌硕，但却最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齐白石和吴昌硕应当是并列在美术史上的两座高峰，各有千秋，但都难以超越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是从故宫博物院最近展出的吴昌硕作品开始聊起。刚才说了一小段插曲，是齐白石和吴昌硕这两位画家之间的一段往事。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吴昌硕的生平故事上来。话说1914年，吴昌硕住在上海。有一天，一个靠贩卖鸦片起家的英国人哈同来到了吴家，说是为了做生日，想请吴昌硕代画一张三尺立幅。吴昌硕平时最憎恶的就是这些在中国为非作歹的洋人，无论哈同怎么出高价，他始终不予理睬。后来哈同依仗自己是英法两个租界工部局的董事，就一边指使爪牙去吴家威逼利诱，一边又委托了当时上海画界的其他画家去向吴昌硕说情。吴昌硕碍于同道的情面，就提笔画了一幅柏树图，可是这幅画里的柏树叶子却画得比正常的要大得多。吴昌硕还没提款的时候，哈同就来取画了。他拿起画卷横竖看了好一阵子，却看不出来到底画的是什么。吴昌硕就跟他说画的是柏树。哈同觉得这柏树怎么画得不伦不类的，就强作笑脸地问道，柏树叶子为何竟如此之大呀？吴昌硕说，哼，不妨倒过来看看。哈同把画倒过来一看，又说，倒过来怎么又像葡萄了呢？吴昌硕一本正经地说， 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哈同不明白了，就问为什么要倒着画呢？吴昌硕忍不住笑了，说我是按照你们办事的逻辑画的，你们喜欢颠倒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把好说成坏，把人吃人说成是慈悲，当然我给你的画也只好是这样的咯。听了这个话，哈同真是哭笑不得，但吴昌硕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名画家，他也不敢发脾气，只好是自讨个没趣儿。吴昌硕从来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，但他和当时的不少戏曲演员却交往颇深。晚年的吴昌硕经常在各种社团里跟朋友一起诗画惆怅，还经常一起结伴上戏园子里听戏。吴昌硕爱听昆曲，也会哼上几句。他的小儿子吴东迈就回忆说，小时候老爷子每完成一件满意的作品，心情特好的时候，就会在画桌上拍着板眼，用家乡土话轻哼着昆曲《长生殿》的片段。1913年，梅兰芳应许绍清之邀到上海演出，当时的梅兰芳只有20岁，在梨园行的名气并不算大。为了在上海滩一炮打响，许绍清精心策划，选在了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戏院丹桂第一台演出，还邀请了各行各业的名士淑女前来助兴，吴昌硕也在邀请之列。梅兰芳第一次在上海演出就取得了轰动，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都是交口称赞。吴昌硕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也是赞不绝口。说起来，梅兰芳的祖父和父亲都很喜欢书法，他自己也很喜欢作画，尤其爱画梅花。他早就仰慕吴昌硕的大名，初次到上海演出却没见到台下的吴昌硕，感到十分遗憾。1914年梅兰芳再次南下献艺，就在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引荐下，带着自己画的梅花图去见了吴昌硕。当时吴昌硕已经70岁了，梅兰芳只不过20出头，两个人却一见如故，从此结为了忘年交。梅兰芳以后每次到上海演出都会第一时间去拜访吴昌硕。吴昌硕晚年声名如日中天，拜他为师的人还真不少，另外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荀慧生也是其中之一。1921年秋天，荀慧生到上海献艺，由吴昌硕晚年的好友刘山农介绍，荀慧生也带着自己画的花鸟去找吴昌硕请教。吴昌硕很欣赏荀慧生的才华，到了1927年3月，荀慧生更是正式拜师吴昌硕，成为了一名无门弟子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咱们今天聊的是海派艺术大师吴昌硕。在收藏界，吴昌硕的书画作品非常受欢迎，但他的艺术成就的基石其实还是篆刻。那要介绍吴昌硕篆刻方面的成就，我们就不得不提那个著名的金石篆刻研究社团——西泠印社。去杭州西湖游玩过的朋友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西泠桥这个景点？相传那里是名妓苏小小的断魂处，苏小小的墓和烈士秋瑾的墓地就都在西泠桥的附近。比西泠桥景点更有名的就是西泠印社了。清朝末年，西学的大量涌入，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。1904年，为了弘扬和发展国粹，浙派的篆刻家丁甫之、王福安、叶维明、吴隐这四位人士，就以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、兼及书画为宗旨，发起创建了西泠印社。 如今的西泠印社里建有中国印学博物馆，收藏了许多历代的字画印章。成立至今，西泠印社一共有七位社长，而像是李叔同、丰子恺、黄宾虹、傅抱石、潘天寿这些艺术大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就是西泠社员。说起来，西泠印社最令人称道的一件事就是社长的选举。在印社成立的100多年历史中，社长空缺的时间竟然长达60年。因为西泠的社长必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标杆人物，他需要同时具备学术能力、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力。而1904年西泠印社初创的时候，第一任的社长就是吴昌硕。有人也会问，如果我想去欣赏吴昌硕的金石和书画作品，除了去故宫博物院之外，是不是还可以去西泠印社呢？没错，目前在西泠印社、浙江省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等地方分别收藏了不少吴昌硕的艺术作品。去年吴昌硕逝世90周年，一部《吴昌硕全集》终于出版发行。您可能又问了，为什么说终于出版呢？这些艺术大家的作品全集不是应该很常见的吗？我告诉您啊，还真不是。通常大艺术家过世之后，人们都会给他出全集，比如齐白石，晚年作品较为完整的收藏在北京画院和辽宁省博物馆，近10000件的作品也为齐白石全集提供了素材。再比如黄宾虹，近6000件书画作品都在他去世后由家属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，也形成了黄宾虹全集的基础。可是吴昌硕此前却一直都没有全集出版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作品实在是哪儿哪儿都有，馆藏吴昌硕的作品也都不是特别整齐，而是散落在各个博物馆中，更别提那些私人收藏的部分了，所以想要编纂全集实在是太难了。历时5年的时间，吴昌硕全集终于在去年年末编纂完成。编完全集的编辑们表示，您要是只从一本画册去看庞大的吴昌硕作品，那完全就是瞎子摸象，会产生巨大的认知误差。因为吴昌硕早期和晚期的作品风格差别是巨大的，等您翻看了吴昌硕的全集才能发现，虽然他是晚年才走红，但他早期的作品也非常生动有趣，而看了晚期的作品更能让人明白什么是金石入画，什么是文人画的巅峰。时间有限，今天呢我们也先跟您聊到这儿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朴树的《生如夏花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，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，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痴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今后你般短暂。